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都说啊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一方风物呢供一方神。四川三峡盆地呢，气候闷热潮湿，当地的水牛啊，终年在水中活动，牛皮的毛孔呢特别粗大，而且啊温润凉爽又透气。所以说呢，当地的孩子啊都是骑在牛背上过夏天的。那今天来自于四川三峡库区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呢，建议您啊给全家人备一床。 没错，牛皮席温而不热，凉而不寒的特性可不光是喊喊口号，而是实实在在的通用之处。就算是三伏天，也只需要在临睡前开两个小时的空调就可以了。牛皮席的毛孔会自然的收纳凉气，而且就像小风扇一样，整晚都能享受恒温舒适。关键是这样的清凉夏季可以享受几十年的时间，这划算到每年啊才40-50块钱，40-50块钱就可以享受一整年的夏季凉爽，可比空调风扇实在多了。所以牛皮席肯定是夏天的必备神器了。 2018年，孟德兰新品牛皮凉席隆重的上市了，商超的统一售价呢是8900块钱一床。今天的活动当中啊，立减了6300块钱，只要2599元。因为呢是2018年的新席嘛，又因为抢购时间呢是在孟德兰厂家的独家媒体平台，所以说呢，今天的媒体直营价呀，肯定是您在外面享受不到的。4007106108，您可以通过4007106108进行了解。4007106108。 没错，想想看，7-8月份的气温是越来越高了，商场货架上的席子也开始热销了起来。当季的新品不可能有折扣，席子属于季节性的产品，一年只有一季，所以2.9折的折扣力度不是所有的渠道和平台都能享受到的。但是今天您拨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2018年孟德兰新席只要2599元，您就可以带回家了。而且还有一对价值899元的牛皮枕套是免费赠送，活动时间只有5分钟，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家住朝阳区的马先生说呢，北京的夏天呢就是这样，又热又燥，根本没有过渡，直接呢跳入了盛夏。今天呢给两边的老人一家订一床，少吹空调又清凉。还有丰台区的刘小姐说呢，我们单位的王姐家呀用的就是牛皮凉席，特别舒服，而且很好看。听说呢她在商场买的是5000多，你们的活动啊才2000多块钱，是会和商场同样的品质吗？ 您放心，孟德兰水牛皮凉席全部采用四川三峡库区的成年水牛皮，一整张牛皮没有拼接，从剪裁、打磨、包边到揉料、走线、检测，每一道工序都是由多年的老师傅们纯手工打造的，所以品质我们敢承诺。至于价格，是因为抢购时间与孟德兰厂家已经合作10年的时间，也是厂家唯一的官方媒体平台，渠道决定优势，这是商场里不可能做到的，但是我们却可以做得到。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原价8900元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，加上价值899元的牛皮枕套，一共才花到2599元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没错，而且的退一万步说啊，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是不需要提前支付1分钱的，提供免费的送货到家的服务。您可以看一看，摸一摸，是不是像床单一样柔软，是不是和凉席呢一样的温润舒爽，是不是像皮肤一样的顺滑透气。要是您一切都还满意的话呢，2599元您留下席子，不满意我们直接带走。手机尾号1835的朋友说，我身边呢确实有不少朋友都在用牛皮凉席，不过说实话，2000多块钱呢买床牛皮凉席，我还真有点心疼。 哎，没错，2000多块钱交个停车费给爱车税，订个橱柜给孤儿。